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会有专属于我的小小宇宙。 是你，是你，一定是你，是你，是你，真的是你，是你，是你，如果是你，让我看到，让我遇到你， 像只会自转的小星球，有时快，有时慢慢的漂流，嗯，漂流。以为孤独是唯一擅长的节奏， 一个人在银河里游玩过，一个人跟流星们逆行过，哦，平行过，是很快乐，但又想少点什么。 爱过的玫瑰也遇见了，爱笑的狐狸也邂逅了，却没有停下过，一直在往前走，心跳像听到了合奏。说的心痛，那又是什么 love love 什么是 love love 他们说心思是什么， 我还没有弄懂， 他们说心话是什么， 我也不是太明白，我猜是不是有些心事会盛开的很痛快和精彩。 沉睡的温柔也遇见了，生生不离线也邂逅了，却没有停下过，一直在往前走，像是知道有谁等我。 这一首歌你有没有听过？ 我哦哦我哦哦 baby， 我哦哦我哦哦 baby， 当我努力在天空盛开一场美丽的烟火，你的眼里会不会有花火在闪烁？ 谁也在做一个看来傻傻的梦，谁的心事也是微微酸的， 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 谁也会在这个世界现实中，谁的胡思乱想也没人懂，也没人懂，谁才会是我小守护的小宇宙？是你，是你，一定是你，是你，是你，真的是你，是你，是你，如果是你，让我看到，让我遇到你。 Cause 来自周杰伦和蔡依林在当年2003年的时候共同合作的《骑士精神》啊，那么他们还有另外一首非常棒的合作是《海盗》，其实同样的题材的， 在最近的 Apple Music 公布了一个华语的音乐流媒体收听的榜单当中，你要知道在前100首歌曲里面有超过了一半以上，甚至3/4都是来自周杰伦的作品。而再跟你说一个更为夸张的吧，在前十位的收听排行量当中，最高的前十位歌曲呢，有9首都是来自周杰伦。第一首呢是他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七里香》，所以因为这首歌也让很多人再重新翻回来2004年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曾经的 Top 50 那些前50名的歌曲，比如说江南啊，比如说2002年第一场雪，刀郎的经典歌曲，当然蔡依林的招牌动作，还有他跟周杰伦合作的海盗，以及更多更多的歌曲，在那一年的真的是啊，就是感觉到精彩频出的一个乐坛的盛况。当然现在可能很少在华语乐坛当中看到那样的一个景象了，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流媒体平台，包括一种社群的一个文化以及社交的习惯去感受音乐的分享。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 锁住你是一只孤独的我，也没人应该 分手牵着手，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才成功。 明明冬天水果夏天 居然有，自然不自然不聊太多， 一个破一个洞，身上不断穿空，花越开越红越活越久心平手。 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 结冰的苹果用力看不懂，才刚觉得热突然又太疯，好的占位机又坏的一再重播，哪一扇门可以让我躲一躲。 心。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Thinking about us, and you know I ain't good at this stuff, but these feelings piling up won't give me no rest. This might come out a little crazy, a little sideways, yeah, maybe. I don't know how long it'll take me, but I'll do my best. You'll be my salt and sweet, I'll be your strong and steady. You'll be my glass of wine, I'll be your shot of whiskey. You'll be my sunny day.Yeah, that came out a little country, but every word was right on the money. And I got you smiling, honey, right back at me. Now hold on, cause I ain't done. There's more where that came from. Well, you know I'm just having fun, but seriously. You'll be my Louisiana, I'll be your Mississippi. You'll be my little Loretta, I'll be your Conway Twitty. You'll be my sugar babySaid it all. I'm glad we had this talk. Nothing left to do but fall in each other's arms. I could have said I love you. Could have wrote you a line or two. Baby, all I know to do is speak right from the heart. You'll be my soft and sweet. I'll be your strong and steady. You'll be my glass of wine. I'll be your shot of whiskey. You'll be my sunny day. 好的，我们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啊。那么在本周呢，跟各位聊的是关于一个晚饭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啊，不管是一年四季的任何一个季节呢，只要想减肥，一开始先想的是少吃，而且是先从晚饭入手啊。但是跟各位说一下，所谓的过午不食这个概念呢，并不适用于所有人，而且它也不是说过了下午五点就不吃了。我们说一下吧，不吃晚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偏见也好，或者一些所谓的谣言。有人说不吃晚饭能够排除体内的毒素，那么我想请问，所谓的毒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身体的每天都会在经历新陈代谢，包括到洗手间也会经历一些排泄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人体的代谢产物。那么除了说你吃的多一点，可能去洗手间的次数多一点呢，它们跟晚饭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吃了晚饭的这个血液集中到消化系统会造成心肌缺血，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哎呀，不吃晚饭可以避免缺血而导致猝死。照这种理论的话，恐怕我们三餐都得戒掉了。所以跟各位说一下啊，刚才所说到的排毒，包括什么避免缺血导致猝死啊，这些 在目前的医学理论上已经证明是谣言了。该吃晚饭还要吃晚饭，不管您是出于健康的目的还是出于减肥的目的，首先要保证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现实在对决，自己比出黑眼圈，把纠结抛一边，快乐立刻兑现，下一站成就还是境界，有点百思不得其解，把选择题变是非题化分为真，感觉苦痛过得璀璨，有一种魔法乐园，求你把名利看淡，让我有人向外靠山，我精神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有的也是你要习惯，回头看害羞害羞害羞脸色英雄好汉，时间不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跟着南转，快乐是一滴滴的没人就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可是德行有点极端，不管白天或黑夜，看看而战，我只能拿着扇子把玩，对着朋友调侃，多年的好友名字叫十三，可是生态要咬紧牙关，有一个魔法的人教你把能力看淡，不怕拼命害怕孤单，我精神平凡，和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我的勇气你要习惯，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找到答案，回头看害羞害羞害羞类似英雄好汉，世界比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更加难赚，快乐是你自己的每人都占 是半路，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不服，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变脚步。记住，亲爱的，看看那些物是人非，别忘记我们萌芽是多么珍贵。现实最难受，不动声色，可见会把最初的信念步步夺冠。 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一九八七，夜空有好多闪烁星星，爱是纯白的原因，我是我，你也只是你。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一九八七，感动回来的轻而易举，妈妈也还很便宜，情绪情绪也只失去。 快将狼堵到树，随风风吹。